先打什么职业？ 叶修问。当然是仙领教战斗法师了。展楼兰笑。 哼，没问题。 叶修也是笑着。君莫笑很快就退出了，而后登陆那个战斗法师的角色后，也没往展影城跑，就近的找了竞技场， QQ 上报上名字，问到房间号后，自己就混进去了。展楼兰还有陈果、林山水的都跑来围观，一看叶修的战斗法师入场，各位老鸟高手都无语了。 这叫装备比较烂吗？这根本就是裸奔吧！ 大家都不用点角色看资料，就外观上就可以看出来。 哼，连武器都没有啊！ 叶修嘟囔了一句。修正场修正的只是数据，武器没有的话，职业技能都用不出来。 我这有个，你先凑合吧。 比赛场里，对手正是斩楼兰五人组中的战斗法师。面对偶像，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多余的战斗法师武器，他手里倒正好有，连忙就扔了下来。叶修过去捡了一看， 哎呦，是毛啊！这账号是杖法。 杖法是战斗法师中因为使用武器不同而分出的流派，所用武器不是战矛，而是魔杖。魔杖听名字就知道，是法术攻击高的武器，而战斗法师本就是物理和法术伤害两种都有的职业。杖法无疑就是偏重于法术攻击，乱飞的旋纹为主要的攻击手段，是杖法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再一点，杖法的攻击速度很快，因为魔杖是法师系武器中速度最快的，战矛却是最慢的。快速的打击才能较快地产生出大量旋纹。而现在叶修的角色一个杖法，结果却要用战矛来战斗，法术攻击弱了不说，关键攻速下降大一截。攻速这个东西可不是基本属性，在修正场是不给予修正的。 魔杖有吗？ 展楼兰问身边一位。他们五个人中倒是有一个元素法师，元素法师武器通常选法术攻击最高的法杖，但也有人先使用魔杖，因为魔杖这玩意儿不只是攻速最快，在施法速度上也是最快的。 我的绑定呢？ 这元素法师叫前方隔海，魔杖有是有，但绑定是无法交易的。 算了算了，战矛也没有关系。 叶修这边说着，这时好像倒是出现了一点斩楼兰开始觉得大神应该有但却没有的气场。 那开始吧。 对面战斗法师说着。这个被斩楼兰他们唤作小北的玩家，战斗法师角色名字叫归去来兮。 嗯，开始。 叶修应声。小北这边确定比赛，双方开打。5秒钟过去，双方都不动。小北期待欣赏偶像的分彩，叶修不知对方实力深浅，所以想先看看再说。小小的拳台地图上，两人面对面就能看到，却都没有动。围观的那也算都是朋友了，一看两人站着不打，果断起哄。 上啊打啊的消息刷了起来。是啊，打呀。 叶修也说。和斩楼兰一伙儿又没矛盾，现在又是走上合作道路，所以比赛当然是没有什么火药味的。小北一看两人都不动，也觉得好笑。看叶修说话了，立刻就操纵着他的归去来兮冲了上来。 哦哦，还不错哦。 双方很快战成一团，毛来毛去。叶修一边已经开始点评。 你会是将来战队的主力吗？ 叶修问。 够资格吗？看在什么样的队伍了。冠军队。 哼，有理想是好事儿。 叶修称赞。但言外之意很明显， 这是理想，不是现实。 那我不让了啊！ 小北叫道。 哦，还有保留啊。 两分钟后，归去来西趴了。 这哪有保留啊？ 叶修疑惑。 赖皮啊！ 小北泪流满面，尸体发着蚊子泡。因为是网游里的普通竞技场，所以设定完全玩家自主，不像职业联赛里尸体进发蚊子炮是锁死不能更改的。 不是杖法吗？怎么用的是毛法的打法？ 小北郁闷。 太死板了，谁有规定只能用一种打法呀？ 叶修说。话是这样说，但叶修这一场其实彻底就是毛法的打法。毛法和杖法的区别就是以物理攻击的技能为主，但两种打法加点流派不同，互用打法的话伤害上都会比较不足。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叶修还是轻松把小北的归去来兮给解决掉了，而且胜得看起来是相当轻松。展楼兰等人不由面面相觑了一下，他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定信心的，能被这人这样轻松就打趴，叶秋的身份看来是真不假。同时，如果他们和顶尖大神的实力差距竟然这么大的话，冠军队什么的，这话的确太大了。 下一个谁上？想打什么职业？ 叶秋问。 都先领教一下你的本职业吧。 下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元素法师前方隔海了。 隔海加油啊！ 败北的小北呐喊着。 哼，真心？ 前方隔海笑。他们当然知道小北是十分膜拜叶秋的，现在对方身份越来越靠谱的情况下，这货居然还能给自己加油。 真心的，不过你还是会说，来一千万人给你喊加油也没有用。啊，你管！ 前方隔海笑骂了一句，不过他确实也没信心，因为小北的水平没有人比他们这些伙伴更清楚。不管对方是不是野球，很强，这点是肯定的。前方隔海比较小心，开场后就拉开距离，不准备上前。结果对面叶修的战斗法师手一张，毛一舞，一个元素法师系的技能火焰爆弹就射了过来。前方隔海连忙翻滚躲闪。 哎，干嘛？你要用元素法师的打法不成啊？ 话音刚落，翻滚起身的他就听到啵一声。对于一个元素法师来说，这声音无比熟悉，这是被冰箱雪球弹中的声音。 这么倒霉啊！ 前方隔海心下想着，觉得如此往左滚的话就好了，结果视角往左一撇，却发现左边也刚闪过一道暗夜飞影的法术痕迹。 好快啊！ 前方隔海心下一惊，明白对方是在瞬间操作了三个法术，这些低阶法术吟唱都是极快，对方算准了他会左右闪避以谋反击，所以在左右两边可能落位的地方都是丢了一个法术。前方隔海滚右边中了冰霜雪球，滚左边的话却也要被那个暗夜飞影打中。 杖法的话会学很多元素和魔道的技能，你不知道？ 叶修这一边说着，角色衣袖一飞，一道紫影闪出，已把前方隔海缠住，拉到了自己身前。果然是魔道学者的技能暗夜斗篷。紧接着总算是出了一个战斗法式的天机，前方隔海被挑上了半空，一个魔法炫纹飞出，轰中，炸裂的法术波动将前方隔海弹向地面。哪想就这时前方隔海忽的又是飞向半空。 怎么可能啊？ 前方隔海心下一惊，天机的冷却不可能这么快啊。结果再一看自己脑袋上方的元素波动， 顿时恍然，这一次让他浮空的不是战斗法师的天机，而是他们元素法师的浮空技能元素之力。 嘿，这个账号的加点还蛮有趣的嘛。 叶修这边嘟囔着，又是接连的攻击上去。前方隔海完全没有想到，准备谨慎对待的他，除了做出过一个翻滚以外，竟然就再没有和地面接触过，直到最后扑向地面的那一下。斩楼兰五人这次更加震惊了。如果说小北的归去来兮是输的是比较没有悬念的话，那么前方隔海这一局输的完全可以说是有些难看，直接被浮空连死，这在职业联赛中可说是非常少见的局面，再顶尖的大神和再没经验的新人之间差距也不至于大到这种地步。 怎么回事啊？ 前方隔海败下来的时候，斩楼兰有些郁闷地问了一句。 他节奏抓得太好了，每次都针对我的意图提前做出判断。 前方隔海说。 你的意图？对啊，全被他看穿了。 前方隔海说着。就冲这一点，说明他们的水平确实不凡，至少他们输得明白，没被打得找不着北。 小叶，你上吧。 展楼兰沉声说着。输赢他们本来是没放在心上，但这连输的两场让他们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就算对方是职业大神，但他们可不是把自己当普通玩家看待的，他们目标也都是职业选手。职业选手之间差距这么大，那不是笑话吗？ 嗯。 被唤作小叶的这玩家角色叫叶希，职业柔道。 小叶加油！ 小北又在那边喊着。叶希却没像前方隔海那样还和他打趣，只是进了赛场，很快就和叶修开始了比赛。这一阵，叶希是完全收起了玩一玩试一试之类的心态，很认真地当作一场比赛在打。柔道是一个绝对需要贴身近战的职业，而叶修延续了上一阵对前方隔海的打法，使用元素法师和魔道学者两系的低阶技能进行中远距离的控制，战斗法师的攻击蓄势待发。这一阵终于是没出现上两场那么轻松一面倒的局面，斩楼兰终于也算是松了口气，小北和前方隔海都有点尴尬。叶希的水平也不比他们要强，显然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认真起来的话，他们果然也不应该这么轻易就被大神击败的。当然他们两场被大神打了个措手不及也是重要原因，在对方互相都缺情报的情况下，叶修这样大神的经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叶希最终虽然还是输了，但至少输在了可接受的范围内。他下来后，斩楼兰自己终于是亲自上阵了。他们五人组里还有一人，角色叫千叶离若，是个女的。她的职业是牧师，看起来是不准备上阵了，这说明是辅助型牧师，单挑这种战斗上场没什么意义。 大神多多指教啊。 斩楼兰上场后交代着场面话。 好说好说，修正场的话你的斩风有点可惜了。 叶修说。修正场里的修正是根据每一个角色的基本属性和装备属性来统一调整，将双方拉到一个水平线内。斩风虽然可以能通过改变物品快捷栏来改变攻击力，但是这样每改变一次数据都会经历一次修正场的修正，所以最终体现出的属性还是一个水准，所以说也是体现不出他那彪悍的攻击提升能力。 看水平嘛，装备不重要。 斩楼兰说着。 斩风的驾驭也是很体现水平的地方哦。 嗯，展楼兰点了点头。他使用这件武器，当然对这件武器诸多研究，不是说一味的就把攻击力提升到最高。12个物品快接栏，真摆上12件武器的话，负重的影响必须考虑。所以这当中怎么个比例，自己操作起来最顺手，是需要长期磨合的。不过现在修正场暂不用考虑这些。展楼兰说了一句开始吧，两方立刻进入了战斗。展楼兰也是没有丝毫大意，这一场打得像夜袭一样认真。 哦，你可以的，你比他们三个要强上一些。 战斗中途，叶修给出评价。 谢谢。 展楼兰回应了一下。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几个之间经常互相切磋，强弱他们心中都是有数的。 不过看起来还是大神更强一些。 展楼兰接着说，战斗过半，从双方所剩的生命以及局面来说，展楼兰都处于劣势。 哼，应该的。 叶修笑着说。这一场最终也没起什么波澜，就这么闷声不响的最终达到了结束。展楼兰最终也是没能从叶修手里讨过一场胜局。他们这即将成立的战队四人车轮上阵全败，虽然之前想着不用把输赢放在心上，但对士气无疑还是一个打击。他们以前只能是看看视频，看看比赛录像，然后把自己和职业选手、职业大神们进行比较，这是第一次真正和职业大神交手，这让他们真实地感觉到了差距。四场没赢一场，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四场中他们所感受到的差距，让他们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拉近的。这种时候，他们反倒是缺了唐柔那种完全看不出差距，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再试试吗？ 展楼兰这里和他们的队友商量着，结果就听到叶修这边是精神抖擞地问着， 还想挑什么职业？那领教一下你现在用的这个军魔教吧。 展楼兰几人讨论后最终说着。 哦，这个就更厉害了。 叶修说着换号，军魔教登场。20级的等级差距在修正场当然是荡然无存，展楼兰他们这边四人还是先前那一阵的出场顺序，一个人一场上来打了一局，结果展楼兰真是懊恼他们还要找军魔校试一试的这个决定。这接连四阵他们输得比刚才还要惨。面对战斗法师，小北和前方隔海两个有些太随意，再加上对叶修的打法有些准备不足，所以有些措手不及。而后上场的叶希和展楼兰就明显要好了许多。而这一轮从小北开始就已经很认真，而后的上场的也都是经过观看思考后的，结果上阵后依然是输得一塌糊涂。